力度去专柜看的话，还真的得花到5000多了。 嗯， 所以真的要趁着这个优惠，趁着这个机会，把它一次多下手，多囤几张券在手里。 嗯，好的，我最后再说一下，今天呢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小秦海参北广优惠组合，我们的主品呢是300克一大袋，给大家9袋，而且每袋里是10根海参，这就是90根的海参呐、 啊。嗯，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沁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10大袋，只要1380。所以呢，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因为货源有限啊，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恭祝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天，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纪伟，纪伟你好。 主持人你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北广，为您带来的是西子府天然有机的富硒贡米。 嗯，那人们的生活水平呢，现在提高了啊，是越来越追求呢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仅要吃饱吃好，更要吃出健康，吃出营养。那今天呢，刚才纪伟说了，给大家介绍和推荐的是富硒大米， 没错。 嗯， 说到这个富硒大米啊，现在咱们去超市里面去逛逛，这个硒元素啊，非常的热门。 嗯， 不论是富硒枸杞啊、富硒土豆啊、富硒蔬菜、富硒水果，那这个硒元素大家都知道对我们人体非常重要。 嗯， 今天啊就是为您带来这样一个富硒的贡米，让您在每天的餐桌上能够通过吃米饭的同时来补充到硒元素。 嗯，其实提到富硒大米呢，大家也熟知，在很多的平台上呢、嗯、都在推荐哈。首先呢，这个硒是一种的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没错， 但是却无法通过呢自身合成，要通过呢外界的摄取来补充。所以呢，感觉到这个硒啊对人的身体呢是非常重要的哈， 嗯， 但是这个富硒大米， 嗯， 这个硒和米怎么融合在一起了呢？ 那说到这一点啊，就不得不提到今天这款西子府天然有机富硒米的产地了。 嗯， 我们的这个产地呢是来自湖北恩施，恩施市啊是被称之为世界硒都，它是目前被发现的一个独立硒矿床的所在地。这个地方它的土壤当中是天然富有到硒元素，并且这个硒含量非常高，被称为世界的富硒生物圈。 嗯， 所以说这个地方种植出来的大米啊是天然富硒。 哦，就是这个大米的它天然就带着硒啊， 没错。 但是这个富硒大米的必须在特定的这个环境和地域当中才能够产生出来， 没错。 嗯， 你要知道恩施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 嗯， 这个地方呢没有任何的工业，没有任何的污染，只有山和水，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种植出来的富硒大米啊，它是沿袭到古法耕种，人工的插秧，人工的收割，压稻共生的一个生态有机的种植环境啊。我们是不撒农药不施化肥的，鸭子的粪便就是最好的一个这个肥料，并且鸭子能够帮您除虫除草，182天的黄金生长周期，一年只产一季稻，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粒粒皆辛苦。 嗯，确实非常难得啊。 嗯， 刚才咱们提到硒呢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但是呢，嗯，人体又无法通过自身来合成，因此呢，摄取硒呢显得是尤为重要。那么吃这个富硒大米呢，一个是满足了口腹之欲啊，因为我尝到这个米呢， 嗯， 本身非常好吃。 嗯， 同时呢，通过吃这个米又能够补足你身体里的硒，真是一举多得了。 没错， 嗯， 不得不提到的是，在恩施这个地方啊，它的有一句谚语是这么讲的：说70-80不算老，90岁的老头满街跑， 嗯， 100岁的老人很好找。这是为什么呀？ 科学家有研究发现啊，因为当地的土壤当中含的这个硒含量非常的高，所以说当地人呢吃的是自己种植的富硒的蔬菜瓜果粮食大米，喝的是这个富硒的山泉水，所以说体内的硒含量得到一个很好的补充，所以说那边的人就非常长寿非常健康了。 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这个组合呢是西子府富硒贡米家庭组合， 没错， 我们的主品呢是富硒贡米8000个，也就是16斤呐、 没错， 哎，8000克16斤啊。另外呢，我们还有好多的赠品，有什么呢？有富硒的粥米500克，富硒的红米500克和富硒的糙米500克，这加起来的话呢，就将近20斤了。 没错，总共是19斤的一个重量，市场上要卖到1399块钱，因为我们的这个主品是150一包的，三包赠品，我们的糙米、红米、粥米呢，也是加起来要199块钱，所以说1399元的市场价格带给您了。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没有那么贵啊，如果是1000多的话呢给朋友就吓跑了。 是， 那今天呢我们也就是一个零头的价钱， 是 399，记住只要399，1000多的这个富硒大米您就拿回家了，而且不仅有贡米，有粥米，有红米，还有糙米啊。好，那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 400-015-5151。确实人们现在呢在吃上面呢不仅要吃饱吃好，同时要吃出健康。那么富硒大米呢确实不仅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因为这大米啊吃起来非常的肉头，非常的好吃哈。 没错， 表面看起来油汪汪的。 对，它入口之后吧有一种非常的软糯香甜的这种口感，就是无论是老人小孩它的入口都非常的好，并且有一句话形容它，说是隔夜不回生，就说比如说你今天晚上这个饭没吃完放冰箱里第二天吃它还是很好吃，炒饭炒出来是一粒一粒的特别的香甜软糯，口感适宜。 对，那不仅的好吃啊，刚才你描述的真的我都有点这个流口水了，但是它里边还含有硒的成分，因为这是这个地域产出来大米的，这个大米本身就含有硒的成分，所以叫富硒大米嘛。因为这个富硒大米呢是一种天然自带硒元素的食材，让我们大家在享受米饭美味的同时呢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了人体无法合成的硒元素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的价格呢应该说跟市面上相比要便宜太多了。 没错， 如果呢大家觉得哎呀这富硒大米非常好，但是被市场的价格呢吓跑的话哈，望而却步的话，哎，今天咱们真的是可以出手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主品呢是富硒贡米8000克，也就是16斤的啊，而且一斤呢就像一个大砖头似的啊，它是完全是这个缩成的一个， 我们是一个超真空包装， 超真空 米砖式的这样一个包装。 对 对， 然后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富硒的粥米，还有富硒的红米，富硒的糙米等等，那么加起来像20斤啊，那么市场上要1399，但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399，您就可以拿回家。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就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将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啊。另外呢，如果大家想体验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电台东侧的体验店啊来了解。解更多产品的信息啊，而且我们的产品呢，希望大家能够多组订购，像这么性价比高的产品，遇到了咱们就多买一点哈。我们的产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再重复一下，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跟大家承诺一下啊，今天为大家提供的这个富硒大米， 也是要向大家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是当季的新米为您奉上，并且是来自世界西都湖北恩施的原产地直供，而且是硒含量达到每百克20微克的这样一个硒含量。 所以呢，它这个硒米呢是非常稀有的哈。基本上的产它的这个地域呢比较少， 是 比较少。但是呢，要说吃富硒米的话呢，大家可能脑子里马上就会想到湖北的恩施。 对，因为湖北恩施是被称为世界西都，它是目前为止发现的独立的一个锡矿床的所在地，别的地方还没有。咱们恩施这个地方啊，它被称为是世界富硒的生物圈，这个地方种植出来的蔬菜 菜水果啊大米啊是天然富硒的，不是后期通过喷洒施肥而得到的，我们是天然富硒、包括咱们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大米啊也是从土壤当中长出来，它就直接就有这个硒元素了，所以说它是有机种植，不施化肥，不撒农药，并且是压稻共生，一年只产一季稻，可以说是尤为的难得。 应该说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呢，由于它的土壤、它的水、甚至它一些植物的资源，就促成形成了现在完整的天然富硒生物圈，使这个稻米呢拥有了天然富硒这样的品质，是吧？ 没错。 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这个组合呢是富硒贡米，主品呢是8000克，一共是16斤。那另外我们还要赠给大家的富硒的粥米、富硕的红米，还有富硕的糙米， 对， 那市场价呢要1000多块钱啊。 是， 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399，您就可以拿家走啊。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我们今天的赠品呢，也是非常有卖点哈、 没错，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富硕的粥米、富硕的红米和富硕的糙米吧。 没错，那么今天为大家送到的富硕粥米呢，建议大家去熬粥来喝，它更加的软糯香甜，入口的口感啊会更加的细腻。包括到红米和糙米的部分呢，它属于一种这个粗纤维的一种杂粮，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不同的这样一个杂粮的口感，给咱们的这个口味啊，包括身体啊带来一定的益处。 那这个红米和糙米的话呢，咱们也是做米饭和粥都可以吗？ 没错，当然是建议这个红米和糙米啊，它的外壳比较坚硬，因为是抛完谷壳之后的一种莹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程度上，你需要用这个温水啊浸泡一晚上之后再来煮米饭或者是来熬粥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的，那不同的这个贡米哈，不同的富硒的米呢，咱们吃法上呢也略有不同哈，一定要把它的有益成分的要吸收到你的体内啊。 是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大家久闻的，可能是由于它的价格非常贵，很多朋友都望而却步的，就是西子府的富硒贡米组合。我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富硒的贡米8000克，也就是16斤。另外我们还有赠给大家富硒的粥米、富硒的红米、富硒的糙米等等。那市场价呢要1399。那今天呢我们只是一个零头，399，您就可以拿家走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大米呢，它的包装呢也是非常的有特点哈。 没错， 它是全真空包装。 没错 啊，每一斤呢就像一个大板砖似的， 对， 又不占地方哈，同时呢还看起来非常的利索啊， 并且抽真空之后能够更加利于储存，更加利于它的一个新鲜的保管。 对，而且大家看到的这个米呢，米粒呢非常的这个油光哈，但是呢它绝对是不打蜡不抛光，而且是天然的农家米，这个它的粒儿啊非常长， 是、 长粒儿米，而且是颗粒非常的饱满， 对， 吃起来呢口感非常的软糯，而且有一种自然清香的感觉。我一想哈，如果您吃下去的话，您如果吃富硒米的话，以后一些其他米的话可能您都难以入口。 没错，因为这个米啊在种植的时候它是人工种植，不施化肥不撒农药的一个有机种植。我们知道这种有机种植出来的米啊能够保存它最原始的这种米香味，就吃起来常常会想起来小时候那种妈妈的味道、奶奶的味道，那种最原始的米香味的口感，所以说让您唇齿留香、流连忘返。 是的，而且呢我们所推荐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购物平台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是不说假话、不买假货的。如果在市面上你买一些所谓的富硒大米呢，可能会有假货哈。 对， 在这里呢不太好甄别，但是呢您从我们平台买的话呢是没有这个负担，您可以放心购哈。 是， 另外呢我们还保证我们的产品的硒含量呢是拥有专业的检测报告，而且是保证啊是新米，保证是湖北恩施的米，保证是富硒米啊。另外您想想，这个今年呢很多的节年假日马上就来了， 没错，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咱们朋友聚餐啊、家人聚餐呀、同事聚餐呀，或者说这个送礼啊等等的，哎，你送这个富硒大米的话，哎呦

1205的朋友说，你们这个海参啊，十几块钱，不是经常买你们的东西，真不敢想。5477的朋友说，年底了，客户之间礼尚往来，选礼物真的是头疼，要拿得出手，还要送到心里。海参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怕你们的质量不好。 哎，这样吧，怕质量不好的，打进电话占据优惠之后呢，我们是送货到付，满意再来付款。所以等于说呀，您还有一次二次选择的机会。鲜芋仙海参富含有海参皂苷、海参黏多糖，所以呢，海参啊才会是不少养生的朋友在冬季的选择，才会是很多朋友应酬送礼的上上之选哦。既大气有面子，而且有营养，送的是健康，最关键的是价格一点也不高。4007106108，4007106108，提醒大家，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4007106108，4007106108，电话还没有打进来的，抓紧时间了。 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现在买一盒送两盒，一盒40头左右，划算到每一根海参只要15块钱左右。15块钱吃到这款海参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闷烧杯和一床4斤半重的100粒驼毛被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 6899的朋友说，买海参送闷烧杯，还送驼毛被，这个优惠组合可是从来没有过。我想看到所有的手续证明，可以吗？没有问题。 是 有这方面特殊需求的，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做及时的沟通。海参确保是地中海进口的，深海生长3年以上的成年体海参，口感 Q 弹劲道，泡发之后啊，看到的是肉质特别厚嫩。手机尾号是4019的朋友说，我爸吃海参啊已经有5年了，感觉这几年啊很少生病，白头发都少了许多。今年回家我就订2盒海参带回去孝敬他老人家。8643的朋友说，现在条件都不错，就想给家人吃点好的，海参是食材，老人孩子都能吃，关键是今天订购啊还能多送一床大被子，更划算。还有4871的朋友说，老妈身体不好，我想订点海参给她，能吃吗？ 您可能还不知道，首先海参呢是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很适合老人孩子吃。其次，海参的修复能力很强，特别是野生海参，生活在200米的深海里，每天穿梭于礁石和珊瑚之间，以浮游生物为食。每当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就会吐出内脏或是舍弃身体的一部分来保存自己。再通过2到7个月的时间之后，它又可以长出一个完整的身体来。所以呢，它非常适合大部分的朋友吃。最关键的是，野生海参的营养价值高，微量元素、高蛋白以及多种的氨基酸，还有海参黏多糖、人参皂苷等等，这可不是普通的营养元素哦。所以建议您这个春节不妨给家人订点海参吃吃看。 对呀，现在就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鲜芋仙春节专档，花1999块钱订购3盒120多根的蛋干海参，一周吃2次的话，可以吃上小1年的时间，划算下来每盒只要666块，每根才15块钱。这个春节花15块钱就能给全家人做一顿海参小米粥，或者是海参豆腐煲，不比外卖快餐要实在多了。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细想一下，十几块钱给身体实实在在的营养补充，难道还不舍得吗？好了，最后的30秒钟，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5块钱给全家的健康做个投资的同时，我们还要多送您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您要知道，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力度，春节专档仅此一次。4007106108，4007106108。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 这么云翻又沉下，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世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这个小话题想谈一下感冒以后会引起什么并发症。早期表现呢是感冒的症状，所以往往呢又很容易呢被忽视，所以咱们呢还是应该注意，感冒了以后咱们千万不能够啊，就是让它呢再延续出现并发症。那感冒以后容易会出现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是病毒性的心肌炎。病毒性心肌炎发病的开始的时候，表现出呢就是一些感冒的症状，比如说恶寒、发烧、全身酸疼、嗓子疼、咳嗽，或者是吐腹泻。经过了一到三周以后的话呀，会出现一系列的心脏的不舒服，会感觉到左侧胸疼、心慌、气短、头晕。由于发病之初啊，没有什么特异性的这个状况，往往呢大家都是认为是一个感冒，直到出现了心脏不舒服到医院去就诊的话，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耽误了最佳的治疗的时间。有的严重的时候呢甚至可以发生呢导致心肺衰竭，危及生命。所以呢凡是在感冒以后出现心慌、胸疼、气短、疲乏、头晕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千万就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老年人岁数大了，您自身的免疫系统功能差，感冒了以后咱们千万要注意啊，就要这个感到不舒服，咱们还是尽量应该上医院去，警惕可能会出现一些病毒性的心肌炎。 为了预防病毒的感染，降低心肌炎的发生率，所以呢，在这个气候变化的时候，寒冷的时候啊，咱们呢就应该注意啊，增强自己的对于细菌病毒的抵抗能力。饮食要平衡，在暖和的时候还要适当的活动活动，同时呢，咱们呢就说是自己的心情啊要保持一个愉快，这样来预防啊感冒，预防啊有感冒。后边呢就会带着引起啊病毒性心肌炎。第二种情况是急性肾炎，急性肾炎呢发病前一到两周，有上呼吸道炎症的表现，嗓子疼、流鼻涕、鼻塞以及低热，当然就容易是认为啊是感冒。实际上有一部分急性的肾炎呢，就是从感冒发展而来的。特别是病毒性感冒诱发的，当机体免疫系统功能混乱的时候，免疫细胞啊非但啊不能够吞噬病毒，反而把病毒啊包裹起来，那么自己产生的这个病毒的抗体跟这个病毒本身，病毒是个抗原，自己体内产生的病毒的抗体，这抗原抗体呢就结合形成一个免疫的复合物，随着血液的循环系统到了肾脏，承接在肾小球细胞内，最终啊发生呢就急性的肾炎。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咱们千万要注意，出现上呼吸道感染，出现感冒的时候，咱们还得要适当的注意，不能够让他呀就是自己耽误了治疗啊，完了以后出现急性的肾炎。这时候呢会表现为食欲减退、疲乏、无力、恶心、呕吐、头疼，有的人出现了发热，大约38度到39度左右，小便量可以减少，颜色深而浑浊，进而呢出现呢肉眼的血尿，持续的时间不长，几天以后呢会转为颈下，就是显微镜下头血尿。尿常规检查呢有蛋白，一般病后两到三周以后，尿中蛋白呢转为少量或者微量，两到三个月呢就可以消失这蛋白尿。如果持续性的出现蛋白尿的话，那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就是你从急性的肾炎已经转变成为慢性的肾炎，所以不能够耽误了病情。第三，感冒以后会出现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鼻炎的人呢会出现鼻塞、流鼻涕、打嚏喷，往往呢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人呢打嚏喷可以打好多个，七八个、十几个，那么这是一种类似于感冒的症状，而且有的人还可以有轻度的发热、乏力、头疼这些症状。你这个时候吃感冒药完全是无效的，这个和感冒相比呢，过敏性鼻炎鼻部的症状会很严重，流鼻涕啊，鼻子痒的时间会很长，有时候可以持续一到两个月，遇到刺激性的味道、冷空气，这个反应就很强烈，会连续的打嚏喷。感冒引起的鼻部的症状，这感冒治愈以后一般呢就可以消失，但是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不会消失，所以呢是感冒还是过敏性鼻炎，咱们还是要给它分开。第四种情况呢，感冒以后容易出现大疑性肺炎。大疑性肺炎呢是由肺炎链球菌啊引起的，会出现呢高烧、咳嗽、寒战这些类似于感冒的症状。大疑性肺炎的人呢会有发热，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啊上医院的话呀 X 光检查的话，这个肺部啊就可以啊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实质性的变化，会出现阴影。感冒的患者呢是不一定发热的，另外呢受寒、疲劳、醉酒、淋雨引起的感冒的话呀，如果误诊的话，那么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发展为大疑性肺炎。所以说 咱们在气候变化寒冷的时候，咱们千万要注意，尤其是这个儿童，尤其是老年人，儿童是免疫系统功能没有发育完善的，老年人的话呀，本身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就在退化，免疫系统的功能也在退化，所以呢，这个时候容易有感冒引起，当时候呢就以为是感冒，可是后边呢就接着呢自己免疫系统功能差的话，就会出现病毒性心肌炎、急性肾炎，有人还转变成为慢性肾炎、过敏性鼻炎或者是大疫性肺炎。所以这个呢，老年人要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仙牌灵芝茶作为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的拳头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销售仙牌灵芝茶等系列灵芝产品。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嘛，咱们自古至今啊就知道它是个好东西，它有益心气，安筋魂，健筋骨，好颜色，对神经衰弱啊、头晕失眠啊、疲劳咳嗽啊能够起到缓解的功能。灵芝可以啊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使我们自身啊对于细菌病毒的抵抗能力啊能够处在一个正常发挥作用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头，咱们也可以减少啊由于免疫系统功能差，最后呢感染细菌病毒，造成我们呢出现感冒，以至于有了感冒以后呢，咱们联系呢这一系列的这个感冒以后的并发症呢会出现。灵芝性味甘平，归心肺肝肾经，补气安神止咳平喘，用于眩晕不眠、心悸气短、虚劳咳喘、两便不畅。灵芝呢咱们说自古至今，咱们把它中国人呢叫仙草，叫瑞草。那么它呢，在我们心目中间呢，是能够啊起到保护我们健康的作用的。灵芝对于免疫系统功能的调节啊，尤其明显。它可以增强单核吞噬细胞跟 NK 细胞的功能。这是。它呢单核吞噬细胞啊是作为人体第一道的天然的防线，具有非特异性的防御，能够清除我们体内的衰老细胞。非特异性的免疫监视的话呀，它就可以啊递层呢抗原的信息，分泌细胞的因子，调节免疫应答。 NK 细胞呢本身就叫做自然杀伤细胞，那么它能够啊杀伤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而且能够分泌呢咱们的干扰素，所以呢 NK 细胞啊也是我们体内啊抗击感染的第一道防线。灵芝对于单核吞噬细胞和 NK 细胞的功能呢就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呢，灵芝的有效成分灵芝多糖在你体内起了作用以后，咱们的免疫系统功能就能处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而且呢这个灵芝多糖还可以呢间接的影响免疫系统的其他 T 细胞啊、 B 细胞啊，那么这样的作用。因为灵芝调节我们呢体内的体液免疫，体液免疫呢就是抗体介导的免疫，抗体是由 B 淋巴细胞呢 B 细胞分化出的浆细胞产生的，进入到血流和组织液以后，与相应的抗原呢结合，细菌病毒是抗原。那么我们人体的体液免疫系统功能发挥，由 B 淋巴细胞B 细胞分化出来的浆细胞产生以后，那么这样的话呢抗原抗体呢就可以作用，这样 就可以呢在体内起到一个综合作用啊，调理作用啊，溶解作用啊。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呢，抗原抗体的复合物呢，它也可以引起我们体内的一些变态反应的。另外呢，这个磷脂可以增强我们细胞免疫功能。细胞免疫呢，是由 T 淋巴细胞分化增殖而产生的致小淋巴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细胞免疫的效应细胞呢，至少啊，有 T 辅助细胞啊 ，T 杀伤细胞啊，那么这都是称作为细胞毒 T 细胞，可以直接杀死啊这个靶细胞，因为细菌病毒都是寄生在我们的细胞内，可以呢，它。这个细胞毒 T 细胞可以直接杀死靶细胞，还可以通过色方细胞因子间接的来杀死这个靶细胞。所以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啊，通过磷脂的有效成分，磷脂多糖的调节，使得我们体内处在一个正常发挥作用。而且要注意，磷脂的调节作用是一个，咱们是因为它是药食同源的，另外要注意它是一个双向调节作用，所以免疫系统功能可以处在正常情况下头呢，我们对于细菌病毒的抵抗的能力就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平，防止出现呢一些感染炎症。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16182780 6618976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拥有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我是匹旋转木马，身在这天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释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即使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释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